欢迎大家收听无极限地带，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 Amika。咁啊，我哋会继续我哋轮住嚟真嘅系列嘅。咁虽然我今日把声有少少小变声啦，但我都仍然系 Amika 嚟嘅。我仍然都有我嘅嘉宾阿 Clara 同我一齐嘅。 Hello， 大家好。 系啦，咁我哋上次做咗两个麦轮啦，咁今次梗系会继续落去啦。咁喺可能上次之前冇听嘅听众咧，咁我都要讲翻少少关于 Who is Clara？Clara 系边个咧？咁就系 Clara， 就系从事深深。零工作已经超过20年噶啦，咁佢2016年开始咧，系12年， 多咗八年， 咁佢系旧年开始咧就用一个新嘅形式去同大家嘅客户或者其他人去沟通咧，就是、透过佢自己嘅感知身体嘅振频声音，用佢嘅声音做呢个振频，系打开咗身体嘅细胞啦，去更加容易令到客户啦同埋所有人咧去释放佢哋嘅情绪嘅，咁可以重新连结同埋整合佢哋嘅内在啦。咁 Clara 咧亦都系一个声频啦，颅底啦 ，SRT 灵性反应疗法疗愈师啦，亦都系身心语言程式学高级执行师，同埋一个爱笑瑜伽嘅导师嘅。Hello， Clara， 喺度， 系啦。咁讲翻麦轮先，轮住嚟真就系讲翻系我哋透过呢个系列咧。每一个麦轮咧都会喺每一集里面做出一个介绍嘅，咁希望大家更加认知身体嘅呢一个潜藏嘅能量地带啦。基本上我哋身体咧都会载住唔同嘅能量嘅，而麦轮咧就系其实代表系某一个身体部分里面咧嘅一个能量嘅漩涡。咁其实佢系会联系住我哋嘅情绪啦、精神啦，同埋身心理状态嘅，包括我哋嘅器官啦、神经线啦、内分泌线啦、荷尔蒙等等。咁所以虽然我哋见唔到麦轮，但我相信大家慢慢都会感受到佢哋嘅存在。而平衡麦轮咧，其实系对我哋嘅身体健康啦、身体嘅整体生活咧上面人际关系所有嘢咧，其实都有好大嘅帮助。咁所以绝对系唔少嘢嘅。 系啦，其实麦轮咧，我哋喺漩涡里边系一啲能量啦，我哋未必系好容易感受到。一啲比较敏感啲嘅朋友咧，咁佢哋可能会感受到啲气啦，或者啲嘅热啦，咁嗰个能量嘅。咁但系如果喺身体个层面里边咧，喺我哋整个只骨里边咧，其实同麦轮咧系有啲位系相对嘅。咁譬如讲紧我哋嘅喉轮啦，咁喉轮可能喺我哋嘅颈骨里边咧系相对啦。咁然后我哋嘅心轮啦，我哋个胸骨啦，亦都系相对嘅。咁所以而喺我哋嘅磁轮啦，我亦都系我哋嘅腰后边嘅尾椎，即系我哋个 spine 个腰嗰位置亦都相对嘅。所以喺身体上，如果有时有啲嘅腰痛啊，或者我哋胸口痛啊，咁或者喉咙痛啊，其实都系呈现紧我哋个脉轮咧，系有机会咧系有个阻塞嘅。 系啦，咁我哋今日讲嘅就会系太阳轮，就系、是。Solar Plexus， 英文是 Solar Plexus。 咁点解会是太阳呢？因为第一，佢个麦轮嘅颜色是黄色嘅。咁第二呢，其实佢个位置喺边度呢？其实就会系喺肚脐对上呢，大概个胃嗰个位度啦。就 系 胸骨对下嘅。咁而佢点解会叫做太阳轮呢？太阳系俾咩嘅？太阳俾能量我哋㗎嘛。咁即系话其实佢系关联到我哋思想嘅意识层面啦，我哋自己嘅权力中心啦，对人哋权力中心嘅反应啦，亦都代表住我哋嗰团火。 系我哋嘅意志力啦。是啦，我哋个情感提供个自我扩张啦呢方面。 是啦，个勇气啦，所有嘢嘅。咁佢关联嘅身体部分呢就系咩呢？哇，多咯。肝啦、啊、你够唔够胆啊，就系胆囊啦，我哋个胃啦，我哋个皮啦，同埋我哋个胰脏。即基本上中轴，我哋身体中间嘅所有器官呢，其实都同呢、這个太阳轮呢其实有关系嘅。 是。 咁点解我哋好多时呢，喂，我个胃好痛。我老细未同我讲嘢，我个胃已经痛，或者我唔想同啲下属去讲嘢，我已经觉得好唔舒服个胃。咁其实咧，最主要就系因为影响到我哋自己嘅权力嘅感应咧，其实系会反映咗喺你个太阳轮嗰度嘅。咁、其实有个少少 case 嘅分享咧，就系、是、譬如我以前咧，我试过咧，就系个肚都唔舒服， 者都胃痛或者点样都好，咁我就去睇一个治疗师啦。咁佢同我睇我嘅气场啦。咁佢话睇到我喺个太阳轮嗰度咧，有好多无形嘅能量嘅cord 嗰个连线咧，就联系住好多唔同嘅人啊、物啊、事啊，所有嘢嗰度。咁令到我自己嘅能量咧，就会系成日都俾佢哋影响。不特止啦，而我亦都会觉得好无力感啊！我觉得自己好似好辛苦咁，好似咩嘢都要我孭咁啊！咁其实最主要就系因为我太阳轮就系主宰我哋同其他人嘅权力嘅关系。咁如果我哋成日都呢、這个轮如果处于依一个唔健康嘅状态咧，好多时我哋就会俾其他人嘅情感而影响到，亦都会去联系到我哋嘅能力嗰方面。咁我觉得好无力感，但好似所有嘢都好似要我孭咁，哇，几辛苦啊！即系其实就会系有咁嘅情况发生咯。其实我谂香港地基本上好多人。都会有， 系啊，都会啊，因为讲紧太阳轮呢个咧系个意志力啦，我哋个 passion 啦，我哋嘅热情啊，而家好多人咧，你发觉佢好多时好似冇咗个动力，冇咗个热情，咁同个意志力有关嘅，觉得自己好似嗰个力量好似俾咗人哋啦，咁头先阿 Mika 讲紧就话好多条线咧，好多人啦，影响到佢嗰个漩涡里边，因为嗰个意志力。如果喺外在俾人哋牵引住，人哋攞走咗自己呢、這个，或者我哋好紧张人哋点睇自己啦，咁人哋我哋好紧张，会唔会我哋自己做唔到人哋做到嗰部分嘅时候咧？有某个时间，因为对自己有要求嘛，都希望自己做得好啲嘛，吓。因为喺我哋人嘅生命里边咧，我哋系有一个系共同嘅特色嘅，就是、每一个人都系好想成长嘅。咁我哋点样先去成长咧？我哋一定要行动噶嘛。你唔行动嘅时候，你系显身唔到你成长嗰部分。咁而成长嘅时候，我哋会。睇下自己有啲咩做到，同埋我哋会比较啊。第一，我哋好多时咧，我哋都会系同人哋比较多咗嘅，我哋会忽略咗同自己去睇翻自己比较啊。系我今日做得比琴日好咗，比较少嘅，反而就喺外在里边同人哋嗰个嘅比较会多咗，而跟住就会觉得自己好渺小，有啲嘢点解我做唔到噶咁样。咁而呢个力量同埋意志力咧，就会因为呢件事咧，就会系越嚟越少，人哋咧就越嚟越低沉呢、這个感觉。咁所以系太阳神经从我哋系要重燃啊，好似燃烧，好似太阳咁样咧，呢、這个新吓。咁啊，燃烧翻呢个力量出嚟，咁咧就火红红咁样燃烧翻，咁就将我哋本身里边已经有嗰份嘅力量再燃烧翻出嚟咧，去发放出嚟咯。咁我哋行动力就会增强咗嘅。 系啊，其实都会你会慢慢，如果你真系正视翻呢个脉轮咧，其实太阳轮呢个脉轮咧。其实会去对你嘅生活嘅际遇啊，所有嘢其实都有重大嘅影响，而且好快你会 feel 到嘅。点解咧？譬如我哋好多时咧，塞嗰阵时咧，成日通常都我自己都会噶，会系样嘢都拖住啊，唔想做。唉，唔好搞啦，好烦。咁就一路褪，一路褪，一路褪，一路褪。但系你又会觉得好紧张咧，有时又会觉得好疲倦啦。又或者觉得好忧郁，即系呢个情绪咧嘅跌宕其实系好犀利，尤其当我哋咧将我哋嘅权力俾咗其他人，而联系住其他人嘅忧伤喜乐咧，就好似关我事咁。咁、其实就会令到我哋咧处于个情绪咧越嚟越低。咁你又调翻转又再质疑自己，跟住又再越嚟越低，咁你就好似转咗落个窿度。飘下飘下咁样就越转越低啦。咁所以好多时咧，我哋习惯咗咧就靠一啲外物去俾一啲慰藉我哋嘅。譬如好多人会酗酒啦，或者喺某啲关系里面会纠缠啦，因为我哋觉得其他人可以俾到一个慰藉俾我哋啊嘛。又或者喺啲食物上面啦，即系都会系我要食某一样嘢，我一定要唔食得嘅。咁其实咧，之所有嘢都系原有部分啦，应该唔讲唔可以话完全嘅。咁但系会系有对你嘅太阳轮咧，其实系有关系咯。因为我哋要靠呢啲外界嘅事物去令到我哋得到满足，但系呢个满足感永远咧都唔会系填满噶嘛。因为你如果你个中间系空嘅话，即系你啲嘢永远都不断地流走，而你唔记得咗你自己其实有个力量，有个太阳自己喺自己个肚度咧，咁其实你就永远都系处于一个唔知点算嘅地位咯。 系啊，咁如果自己睇唔到自己里面有呢份力量，有呢个太阳嘅力量，呢、這个意志喺自己里面嘅时候呢，咁好多时呢我哋会受压嘅，因为有啲嘅 能力我本身是燃烧不到出来呢，咁可能我哋会有一啲压力啦，我哋好想控制，佢好想控制 control， 因为呢个系一个想掌握喺自己手嘅手上，咁样等就会控制人哋去做一啲嘢啦，或者系好想佢完成去达到自己嘅指标啦。咁其实从呢个方面嚟讲，就因为你嗰个嘅太阳轮咧系失衡咗，咁亦都可能会睇到人哋嘅时候有啲妒忌啊，点解人哋做得咁好嘅，点解做唔到噶？咁其实呢个妒忌只系话俾你听，你里边好惊自己做得唔够好啫。而我哋每一个人都系想自己做得更好嘅，吓呢个系一个正向嘅方面。咁但系如果自己做唔到嘅时候，里边就有啲唔舒服，好想攞翻一个嘅权力去让自己做得更加好。咁但系呢个系一个状态，唔系一个最好嘅状态嘅时候，就发挥唔到个功效。其实真真正正一个嘅可以发挥到功效咧，咁我就想讲一个例子，就系讲一讲马云。咁其实马云咧，其实佢本身喺大陆出世啦、成长啦。其实佢喺十几岁嘅时候咧，喺高中嘅时候，佢系好有动力、好有 passion。佢系读书嗰阵时已经系噶啦，佢觉得自己英文唔够好啊，跟住咧佢就自己去 apply， 即系去申请一份工。佢系免费系做一个嘅导游，但系就要带外国人。 嗯， 系啦，但系澳洲人咁样哋咧，佢就 好大镬 啊！系啊，佢知道自己英文唔够好嘅时候，佢话我点可以令到自己更加好呢？当你有呢一份嘅动力去想做得好嘅时候咧，咁你就有一啲嘅方法，有啲谂头就会出咗嚟噶啦。跟住吓，咁不如我就去免费帮人做呢个导游啦。跟住佢哋就请咗佢啦。咁然后咧，跟住佢就带住啲澳洲人啦，喺大陆嗰度做旅游啦。咁去做一啲嘅叫做做即系 assistant 啦，去系啦，帮助系 啦，帮助 系啦吓。咁跟住咁啱咧，就因为佢呢个嘅动力就感动到一个澳洲嘅男士，佢话哇你好勤力、哦，后来知道原来佢系免费嘅、哦，佢话点解你唔去澳洲嗰度读书啊？不如你过去澳洲啦。佢话嗰阵时佢系好难申请过去嘅，佢话唔紧要，我帮你啊。去啊，我帮你啊。跟住就后来直头去埋呢个澳洲嘅男士屋企住，就住咗两年。咁呢两年里边咧，佢就啲英文咧就越嚟越好啦。咁呢个系你睇到佢呢件事里面有一个嘅冇可能，佢创造一个可能性，而因为佢呢一个嘅热情，佢呢个嘅意志力，令到佢从呢一方面可以得到成功，而跟住侧边人好欣赏佢呢一份嘅动力同埋坚持。咁所以而家你见到佢好成功啦，喺个 我谂冇人识佢啊， 系啦，冇人识佢啦， 系啦。你随便开 YouTube 咧，佢 share 用英文 speech 咧，你都会觉得哇，佢好流利个英文。 系啊 ，exactly 就系嗰日我睇过佢一段嘅 sharing 啦， 系 佢啲英文系讲得好好。咁我就话啊，咁犀利嘅，即系我冇 explore 个马云嘅人生啦，所有简介啦。咁但系你咁样讲，其实就倒映咗，其实我哋踏出一小步， 冇错。 咁你可能会变咗好多步，但你永远预计唔到嘅，其实都唔使预计 噶，跟住啲嘢就会流动过嚟你嗰度，因为呢个感染力就会燃烧嘅时候咧，好多时机会就会嚟噶啦。所以而家我哋11月11日咧，咪有一个嘅节日嘅， 双棍节啊，唔系双，唔系双棍， 系光棍节。初头啲人我讲光棍节嘅时候咧，我哋香港人觉得光棍，咦，点解有呢个节日咁得意嘅？系啊，系咪俾啲光棍嘅咧？哦，唔系，原来呢个系马云，佢系特登系 谂出嚟 噶，系每一年嘅11月11日，就所有嘅地方就有一个特价场 ，OK， 俾一个 discount 好大嘅折扣俾人去购物。你知唔知道嗰一日佢哋赚咗几多钱啊？ 唔知喎， 系啊，原来佢赚咗1680亿人民币啊，即系等于1900亿港币。 我谂听完呢个马云的故事，又大家都会谂，咁点啊？点样 work 好我嘅太阳虫啊？太阳轮啊？唔该，好啦 ，Clara， 我以下嘅时间就交俾 Clara 啦。咁佢用佢嘅声音振频啦，去帮我哋去调校啦，平衡翻我哋嘅太阳轮啦，令到我哋慢慢去感受翻我哋自己嘅能力，去攞翻我哋自己嘅力量出嚟。咁以下嘅时间交俾 Clara 啦。 嗯，好啊。咁咧就系啦，以下时间我哋又震一震我哋嘅太阳神经丛嗰个轮位啦。咁啊，大家都系揾一个专注，揾一个安静嘅地方坐低啦。咁啊，尽可能我哋坐直我哋嘅身体，让我哋嘅脊椎骨系直嘅，个头我哋伸直，保持我哋嘅呼吸。 鼻吸鼻呼，专注我哋呢一个位置嘅轮位系黄色嘅能量，放松我哋嘅身体。好，我哋开始。 大家继续专注在我们的呼吸，让振频的能量在我们身体一路扩展扩展，而我们每一个生命都是充满生命力。我们有很强大的意志动力，将这份能量散出去每一个细胞，专注在我们的太阳神经丛的位置，黄色的能量。每一个细胞充满动力， 好，多谢 Clara。我都觉得我个肚嗰个太阳好似好 晒紧出嚟， 晒紧出嚟啊，晒晒俾大家所有人。咁系虽然我把声咁样啦，病病啲啦，咁但系佢都 boost 我嘅，令到我增加咗我嘅能量啦。我希望大家慢慢都会 feel 到呢个感觉，因为我一个肚喺度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噜，好似着咗火咁样烧住咗我啦。咁多谢 Clara 先。咁今日呢个太阳轮系列咧，就时间差唔多啦。你有冇啲咩嘢想同听众讲咧？ 系啊，让大家嘅太阳轮都好似 Amika 咁样一路全部晒晒出嚟。 晒晒出嚟啊！ 系啦，好温暖咁样晒晒出嚟。 系啦，温暖咁样晒翻我哋自己嘅太阳出嚟啦，唔好再俾其他人影响到我哋自己啦。Yes， 咁好，时间差唔多啦，我哋下次再继续我哋轮住嚟真嘅系列啦。咁我哋下次再倾过，拜拜， 拜拜。